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首先跟你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那特朗普是着着实实实实在在的坐上了美国第45任总统哈。那在他的就职典礼上呢，他当然要发表就职演说啊。那这篇就职演说一发出来，哇，大家炸了锅了。这篇就职演说的中心思想呢是 America First， 就是美国至上的承诺。他就是大家，你们选我当总统，你们都选对了啊！我已经承诺大家，美国一定是 first， 一定是第一，一定是至上的。那听了这篇演讲之后呢，他其他的国家就开始担心了，美国第一 first， 那谁 second， 谁 third， 是吧？所以就很多国家对于美国的政策究竟怎么样体现 America First 这一点开始担忧了。比如各国反应不一样，像比利时的前总理叫维霍斯塔，他在 Twitter 上面就说特朗普的就职演说是有敌意的，我们不能坐等美国的支持和合作，欧洲的命运，欧洲的安全要掌握在自己手里。伦敦英国那边发生了什么状况呢？英国数百人在美国大使馆外面不断的高喊摆脱特朗普这个口号。墨西哥的反应是最大的啊。在墨西哥城，墨西哥的居民在社交媒体上辩论特朗普上台之后新时代会变得有多糟糕。那咱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副院长叫阮宗泽，他就说呢，这个首先你想想看，美国这个 America First 可能美国至上就会给全世界的美国其他的同盟国带来担忧。你想想看嘛，就是你美国至上了，那我同盟国的利益是不是要减少了？那另外呢，这个副院长还说特朗普有可能会改变美国的形象，我们大家在今后可能会看到一个更常会说 No， 说不的美国。比如说首先特朗普上台之后就对 TPP 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say no 了，他们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一个什么组织呢？就是大家一块谈判，大家一块分利，就是这么一个组织啊，有点像欧盟的感觉。但是呢，你想想看，他一退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不搞伙伴关系了，我们要多来一点 bilateral relationship， 就是单边谈判。单边谈判意思就是我不带别人，我们俩嗨，两个人赚。那他的同盟国可不得担心一下呢，你不带我赚。另外有可能会把更多的责任啊或者是任务给自己的同盟国哈。所以呢，你说这个同盟国担心什么呢，是吧？同盟国最担忧的就是对于这种 relationship 关系，就担心特朗普在关系当中会说 No，我们在 relationship 当中你不能出轨 No， 不，我们不能离婚 No， 我不会付赡养费的。对，今后有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常说 No 的美国。跟着感觉走， 黑夜，黑的手，黑的梦，白的白酒，白了头，白的愁，如此焦灼，没有错，怎会错，不知错，错过多久才有我遇见我。白首轮回家，蹉跎家，原来黑白不能和，怎么和，生命如此孤单的，顽固的，太独特，人又何必强求着你要着，也应该怎么说，怎么做，眼泪应该怎么收，怎么流，想念应该怎么走，怎么睡，怎么过，一切才能怎么求，怎么有。什么也不在。

却宁愿亲吻自己。I feel so good, it's automatic. Oh yeah, yeah yeah. 爱解不开的谜题，我怎么会到现在才遇见你？就算跟着你迷失我自己，也甘心情愿。第一次我自己做决定，24小时我快乐的时候，听见你的问候就能让我又复活。你的忧愁就等于 my rainy day。 雷人秀，我是雪雷，陪你一路上闲聊闲扯。首先是官方，我国取缔了111个高尔夫球场，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个全国有683个高尔夫球场，但是其中有一些，就比如说违法占用大量的耕地啊，或者自然保护区，或者是违法抽取地下水，所以呢，目前已经清理整理了111个这个高尔夫球场被责令取缔了。那说到这个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哈，它是一个非常你知道贵族的游戏，贵族的运动，很高雅的运动。我有个朋友呢，最近跟网友见面，就我跟他说，我说你跟网友见面不担心吗？他说我就跟他约的在高尔夫球场见面的。我说你干嘛要约在高尔夫球场呢？我的朋友就说，第一，高尔夫球场那是大庭广众啊；第二，那是光天化日啊；第三，我手里拿着高尔夫球杆呢。好，依然是和你聊一聊那些你觉得可以把关系变好的事儿，依然欢迎你的互动分享。 原来爱就那么简单，想念写在脸上，明天该是走还是转。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8号星期三，农历正月12。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度，廊坊多云转晴，4度到-7度，首都北京晴，4度到-7度，近邻天津晴，2度到-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 一和六，请您遵照执行。高血压患者要少吃或者不要吃的食物有哪些呢？比如说高钠食物，咸菜啊、榨菜、咸鱼、咸肉、火腿等这样的含钠高的调味料，还有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要少吃或者不吃，比如动物内脏、肥肉、蛋黄、油炸食品。第三个要说的是高反式脂肪酸食物，人造奶油、起酥油的糕点和方便食品等。最后要说的是糖类、辛辣刺激类、浓咖啡、浓茶，这些都要少吃或者不吃，注意身体健康哦。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露水不用花，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西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美在人情，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依然是雷人秀，雪雷陪着你。刚刚说到我们聊的话题是这个，有什么事你觉得你的经验啊，什么事情可以让做什么可以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不管这个关系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跟领导的关系、跟情侣的关系、跟爱人的关系都可以哈，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二群当中当年明月留言说，这是一位新听众，首先欢迎一下，说这个关系变好呢要投其所好，领导钓鱼那你就要潜到水里头给他的鱼钩上挂鱼啊。另外他说朋友变好，一起扛过枪捅过窗坐过牢。嗯，最后一个不敢念，当年明月啊，您都交了什么朋友啊？ 轻轻的风像旧梦的声音，不是我不够坚强，是现实太多僵硬。你流的雨是天生的命运，不是我不肯低头，是眼泪让人刺痛。忘记吧，若可以也算是一种幸运，如果一个人的心只能烧出一个人，两个人要去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一生啊，有什么可珍惜，流浪人没奢侈的爱情，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漂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是现实太多僵硬。你流的雨是天生的命运，不是我不肯低头，是眼泪让人刺痛。忘记吧，若可以也算是一种幸运，如果一个人的心只能烧出一个你，两个人要去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 没奢侈的爱情，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漂流的河每一夜每一夜下着雨想起你，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飘过来飘过去，黑暗里的回忆。忘记吧，若可以，也算是一种习惯。能少出一个两个人要去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一生啊有什么可珍惜，流浪人没奢侈的爱情，有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漂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飘过来飘过去，黑暗里的回忆，小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 依然是和你聊一聊那些你觉得可以让关系变得更好的方法，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桃姐留言说，多吃饭，多喝酒，多吹牛，没有，还有关键的一点是多结账。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肩上半飘白衣，懵懂少年不知愁与情，风起江水寒，雨落心涟漪，狂浪一笑红颜，一曲铭心何夕，醉梦人生一 思，只剩飞花梦影。回首在我书山依旧伫立，看尽浮沉如影，看尽浮沉如影。 死不休一个字、 啊、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就露出心事秘密吗？说话想找人说话，不在乎笑话废话或傻话，只要别自己一个代价。失望沮丧的失望，这老病不能让我被解放，酒精也不能让我健忘。喝吧我的喝吧，朋友别怪我又脏又没家，请你在轮回上哑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想孤独站在的还有不确定方向，没错又不愿掉头，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你倔强笑着有口不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春里吹风泪会流，悲伤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暖烘的。

现在是凌晨三点钟，喝了点酒，头有点痛，寂寞的夜，突然空虚的夜，暂时把心放空。你晾在床单忘了收，被烫的衬衫有点皱，明天开始我将如何面对没有你的以后。那些美好的画面反复在破碎，担心破碎了之后要怎么去拼凑。 Baby, baby, love can be so beautiful，话说的太重，所有的情节都失控。 Baby, baby, love should be so beautiful， 你给的太多，现在我才懂，只有烟和酒陪伴了凌晨三点钟。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现场调研中华齐心台湾少数民族创业园项目，实地参观了该项目的荷兰智能温室大棚，了解现代农业发展情况。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梁宝杰一同调研。中华齐心台湾少数民族创业园荷兰智能温室采用自动化控制系统，把环境控制、水肥管理、数据检测等设施设备进行统一管理，将加热系统、增湿系统、灌溉系统、通风降温系统、营养液回收利用系统等进行集成，方便在一台电脑上控制整个温室正常运转。另外，温室内还配备有采摘作业车、可升降轨道车、运输作业车等省力化装备体系，进一步提高了工人操作效率。调研中，韩占山强调，要推进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大力发展设施农业、观光体验、休闲农业，积极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要紧盯市场需求，大力发展城市型农业、优质高效农业、绿色有机农业，大力发展果蔬、花卉和苗木种植，大力发展互联网加农业，促进农业发展增效和农民持续增收。为严厉打击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行为，全力维护矿区良好秩序，自1月26号开始，市交通运输局集中时间、集中人力、集中精力，对原有限高限宽设施进行维修维护，对新设置限高限宽设施的地点进行平整断道，并安排专人24小时看护巡查。截至目前，市交通运输局共维修维护限高限宽设施32处，新设置限高限宽9处，对进山口进行了平整清运和推土断路，共出动铲车、挖掘机和运输车辆130台次。在维修维护和新设置限高限宽设施过程中，他们还组织人员对进山口的限高限宽设施进行看护巡查，每天3班轮流值守，彻底切断盗采锚石车辆的盗运通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河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迎收听1033雷人秀。 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笑笑更健康留言说，怎么样让关系变好？实实在在做事，真诚为人，能主动，敢担当，关系自然会变好。看一下一群哈，陶娟留言说，多花点时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还有听众留言说，没有什么关系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以我的饭量啊，两顿都不够。另外还有听众说，多沟通，没事多出来喝喝茶聊聊天，这样不仅可以增进感情，还能陶冶情操呢。好，跟你聊一聊那些你觉得可以让关系变得更好的方法，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想加入到听众群聊当中，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好了，给你拉进去。 我可以走了吗？你低头不说话，爱情像一杯隔夜菜，我却要喝下它。你我之间总有些疑点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妄想吧，别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反正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你真的快乐吗？你低头不说话，爱情永远是走下，谁能把它留下？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妄想吧，别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把真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你还不想我吗？你依然不说话，爱情总像是梦中话，醒来很多时差。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荒山吧，也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反正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这样最好吗？让我把爱全部都让给你。

谁的呼吸像嘲笑的我，用默默的声音拒绝的隐没，窗帘长耳朵却不停留下来满去广播。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我的心会不会在这里停泊，站在这里会不会美丽成佛，可这里会否一场梦过。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我的心会不会在这里停泊，站在这里会不会美丽成佛，可这里会否一场梦过。有谁比谁快活，谁为谁而难过，留下多少指纹，说不定做过一样动作。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我的心会不会在这里停泊，站在这里会不会离地成佛， 李师傅留言说，多付出少苛求别人给你回报。让我付出，你先啦。 也许爱情是合伙人的问题，像一个迷宫，我们走不出去，走了一圈我还是回到原地，那个属于我的你又在哪里？在爱的世界每个人都有个天平，幸福的定义让人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离不开的关系。爱情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让人着迷？曾经让我伤心，为何还有寻觅？爱情是什么东西？像一场战役，跌跌撞撞清醒过后还是循规蹈矩，想越来越清醒。世界每个人都有个天平，幸福的定义让人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离不开 心，为何还要寻觅？爱情是什么东西？像一场假意，跌跌撞撞清醒，过后还是循规蹈矩，像越来越清晰。街的霓虹灯都在嘲笑我的落寞，昏暗的角落只剩我一个，有谁能了解我的寂寞？ Oh, oh, oh, 爱情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人着迷？曾经让我伤心，为何还要寻觅？爱情是什么东西？像一场假意，跌跌撞撞清醒，过后还是循规蹈矩，像越来越清晰。像越来越清晰。 他死了不说，方向其实的心里寂寞难干，充满欢乐梦想。有一天我们相遇，孤独的心被救起，面对他的疯狂，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一段尴尬的沉默，我说你要做点什么，突然紧抱住我说、已经顾不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太寂寞。忙碌的年真相，放弃抵抗，你可以给些温暖，也可以给个悲伤。没谁要苛求你，那他们没有意义，也不必为谁压抑，只要你能够对得起自己。我紧随着欢乐，可我不在乎那结果，想说的说了，想做的做了，当泪水溅的灯火、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一段尴尬的沉默，说你要做点什么，突然紧抱住我说、已经顾不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